在新年2017年之际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桑·鲁哈尼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。电文表示希望新的一年成为充满祝福和幸福的一年，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、事业有成，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繁荣和幸福。